晚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大家呢度听紧嘅系 HongKongPenis.com， 我都系主持陈思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。大軍 閥，咁好啦，翻嚟第二節嘅大軍閥啦。嗱，頭先我哋講到即係嗰個范國威，即係呢個新民主同盟嘅一個叫做係即係退聯潮，唔係退黨潮啦。咁啊講退黨潮啊，當然有啲誇張啦，因為兩條友啫，係嘛？ 邊兩個啊？ 其中一個咧，其實係地區幹事嚟嘅，咁啊叫 Anita Mok 啦，咁你都識噶啦嚇。咁啊另一個咧， 係 啦。咁另一個咧就其實係同屬呢、這個本呢、這個中大本土學社。 哦，因為嗰條友係因為要搞退聯， 係啦，搞退 聯，所以咧就咧角色衝突啫。 嗱，其實佢哋即係理由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主要係圍繞兩樣嘢嘅。咁第一樣嘢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話退聯，退聯嘅立場啊非常之大衝突啦。第二就係、是、其實係因為即係禮拜日之後咧。即係而家呢個新民主同盟，佢走一個即係堅持走翻一個叫做係温和而和理非非嘅路線咧，就令到佢好不滿咁樣。咁啊 ，Anita 就話啦，即係其實喂，咁啊嗰啲即係出嚟行動嗰啲人都好慘㗎嚇，即係咁樣俾你即係拉法，咁啊同埋即係話而家即係喂乜嘢都搞唔掂，即係咁你係唔係都要試下啲其他嘢？即係其實都係嗰啲濫調啦。咁但係而呢、這個啊，即係呢、這個中大本土學社嘅劉榮康咧，咁佢就話，即係其實主要嘅問題就係退聯嘅，就應該係咁啊，因為其實退聯咧，即係據阿范國威所講啦，佢話呢條友咧就非常之冇叫做係 冇春， 唔係冇春啊，係冇即係政治倫理啊， 嗯， 冇政治倫理，亦都係冇即係嗰個叫道義咁樣樣啦。咁因為其實咧，佢就話呢、這個中大本土學社呢條人咧，即係呢個劉榮康咧，就話佢自己本身就佢嗰陣時其實兩件事啦。第一件事咧就係其實搞呢個叫野草，而野草即係其實當時呢個中大嘅候選內閣啦，而家當然當選咗啦。咁就話佢哋有呢個政黨背景，就話佢哋左交啊，話社記啊，又話佢自己本身係即係有左亞背景啊咁樣。喂，咁你唔得咁樣，咁啊當其時咧就發動咗一個叫不信任動議啦，即係叫即係投呢個不信任票，但係 turn out 就有八成人咧係信任咗嘅，係即係叫做係一面倒信任嘅。 咁因為中大係。左交得大中华交个天堂嚟嘅，咁你去到嗰咁啊， 唔系因为人民色彩比较重啊嘛， 系中大系即系咁多年嚟学运嘅，真系先锋嚟嘅， 系啊， 系咪？佢成日 蔡子强都系， 欧乐轩都系添， 好多 主持 人会睇到成个香港个运动，其实即系当然港大好重要啦，因为佢攞咗个名啊嘛，叫香港大学啊嘛， 系啊， 但系真正令到即系香港嘅学生运动喺唔同嘅时期里边咧。起碼有啲議題爭議咧，其實嚟自中大，因為中大嘅同學仔咧，即係六十年代之後計算啦，冇計五幾嗰啲啦，其實佢哋對人民嘅關懷，對呢個社會嘅批判，對權貴、對建制一個咧，係相對廣大咧。是比較 critical 好多， 係比較講講理念嘅，所以變咗就係你知啊，左交嗰時喺度講理論啊，咁嘅嘢好離地啊嘛，咁所以你中大咧一定係盛產呢一啲嘅，其實係。 同埋咧，你真係要比較嘅時候，你就會睇得好清楚。 係， 香港大學嗰啲係乜嘢咧？係官僚嚟噶嘛？ 係咯。 因為點解咧？佢哋入去嘅時候，尤其是喺六七十年代開始孕育嘅文化就係、是，我係社會精英嚟噶嘛。咁我社會精英要做乜嘢啊？咪做官咯。 嗯， 点解咁多 A.O. 系嚟自港大？因为佢由嗰一刻开始，佢已经将佢意识形态当成唔系服务人民啦，冇咁捻伟大啊，就系话我去管治人民嘅责任。 系， 所以嗰阵时阿长毛有一个好好嘅 description 嘅，佢港大就系天子门生啊嘛。 系， 嗯， 即系呢班其实就系、是、即系读咁多书。入到港大，其實就等於就變咗做咩叫進士係嘛？我哋當年或者秀才咁，係可以成為喺天子嘅門生。 唔淨止咁講啦，因為其實啊，就算係 Q 爺啦，即係佢自己本身係港大出身啦，咁啊退聯 即係呢個廣大成功咗之後呢，佢亦都咁講啦，喂咁你見到而家你廣大啲人都冇春嘅大佬，係咪？喂你諗下喎，即係你咁大件事喎，即係你佢尤其係佢嗰個棄權票呢係好 Q 多，咪成千幾票㗎嘛。 係 啊。咁啊即係嗱，咁你講返而家嗰個情況啦。 你知唔知點解呢？我唔知我喺度解釋過。 嗯。 因為梁麗閣囉。 啊。 嗯。 因為梁麗閣咪所以啲人棄權囉。佢俾人吹捧得好緊要㗎嘛，喺過去日子裏面。 嗯。 梁梁胜，梁梁后， 嗯， 但系坚守中立， 好有光环。 哇， 喂， 高登仔 啊， 都唔敢掂佢一条毛 啊！ 高登仔好 critical 噶啦， 系、啊， 乜、 啊、 都喐得你一餐噶、啊，有冇喐过佢 啊？ 嗯， 冇啊， 即系呢个人识政治走位噶， 系 系咪？我事后听佢点解唔肯表态咧？第一当然系判断错误，以为冇事啦， 嗯， 佢哋好多系勾搞嘅啫咁样。第二就系佢唔想得失人啊嘛。 嗯， 喂，呢个系令我最失望嘅地方。嗯、作为一个靓妹、靓仔，喺咁细个嘅时候，嗯、已经做咗我哋老李几十年人嘅嘢，你系咪有问题啊？ 嗯， 你去到我嗰个年纪嘅时候，咁咪仲叻？ 嗯， 唔系叻啊，嗰啲叫做仲捻蛊惑啊，仲捻奸啊。 嗯， 你仲系搞学生运动、啊，你唔系做紧生意、啊。 嗯， 你唔系做紧官、啊。 嗯。 你搞乜撚嘢平衡啊？唔好喺我哋面前耍啲咁嘅支招啦！所以我屌得佢啱啊！嗰次我從來冇後悔屌柒佢噶，貓哭老鼠假慈悲，而家就出聲明。 咁領大唔怪 我，早知早屌佢啦！我唔撚想影響佢咋，即係我都係仲係赤子之心啊，所以我先至唔想。第一，我唔知屌完之後我累咪你喺度講大啊嘛，係咪累咗即係學聯啊嘛？所以我一早唔敢屌，我事後先屌啊嘛。我神撚早都知啦，佢唔撚肯表態，死都唔肯。而家就貓哭老鼠假慈悲，你老味關你撚事啊？領男女推唔推聯？你又發聲明？你講大嗰時候你唔撚發？屌柒你啊！八婆，你冇俾我见到你啊！我而家黄老邪咁撚样啊！我真係屌柒你，我唔会吐你口水，屌柒你啊！ 喂， 你知唔知佢哋个问题喺边度啊？ 啊， 你唔知佢个问题喺边度？我已经咁兴啊！学联唔系净系你一代人噶嘛，有我哋上一代人，有下一代人噶嘛，你有咩权决定我哋下一代人嘅命运啊？阿哥。有冇担大噶？有冇承担噶？ 阿姐，阿姐， 屌， 唔系咁，但系其实佢即系嗱，因为其实嗱，我唔知啦。 我咁兴，仲有一个原因就系你影响紧成香港嘅运动。 嗯 我唔会咁简单就话嗰样嘢共产党开唔开心，但系我最近收到个风，坚嘅，共产党冇插一脚落去搞退联，彻查都得话俾你听。我切条插俾你，话你都冇细路啊，屌你老母！少少少宽裕冇乜所谓，你老尾冇捻理由咁噶嘛，咁捻都睇唔捻到个杠，扑街，仲捻好笑啊！今日俾呢个咩 Financial Times 笑鸠佢嘛，系嘛？ 唔系嗱，你睇你唔系嗱唔系嗱佢， 你睇捻完之后 Financial Times 你有冇睇先？你有冇睇先？ 你我听你讲啫， 屌你听我讲啫，咁我可能害是非噶嘛？你真系 唔紧要，你继续啦。屌而家大家都系斗讲是非噶啦，屌 唔系咁你听我讲埋先啦。嗱，其实咧就佢自己本身咧呢、這個專訪咧都，因為英國佬咧就都幾賤嘅，實際英國佬咧其實佢 佢唔會直接 comment 你嘅， 佢唔會直接 comment 你。嗱，其實佢自己本身做呢個專訪咧，就其實有一個 topic 叫中文版啊，叫《幸運的香港學運人》咁樣樣。咁呢一篇報道咧就係呢、這個嚇，即係呢個咩老拉卡拉夫啊，屌好撚難讀啊，屌 咁即係難啊，點解個 reporter 咧？ 係咁，佢就話咧，即係即係頭嗰個半鐘咧，就同呢個梁麗閣咧就即係傾得咧，就非常之 inspiring 啊，覺得係即係其實好鼓舞人心啊，即係同佢講完，即係其實佢同佢讲嘢内容，咁啊又喺度讲，即系点样，即系咁嘅献身精神好重要啊！即系嗰、那个即系点样去，即系即系觉醒啊，好 Q 紧要啊，又成啊，跟住讲到一半啦， 唔系最重要嗰个系社会将准备好迎接 系 一场占领， 系社会咧就嚟紧啊，就准备好迎接另一场占领啦，咁样样，咁咧，然之后咧。讲到就嚟完啦，唉，收工啦，食饭喎，咁样样，咁然之后就话，唉，咁但系咧，即系其实咧，我就而家咧， 咁我退落嚟㗎啦，咁我又唔做學聯啦，咁我亦唔係咁，當然學生會唔做啦咁樣。咁但係呢即係咁我之後呢又要專注學業啦，咁因為呢咁之後呢個即係記者點講啊，嘩即係我跟住佢呆撚咗，佢話即係 OQ 咗嘴喎，即係跟住話吓點解要咁樣㗎，咁佢之前同我讲啲献身精神同埋决心，喂究竟系咩回事嚟，大佬？唔系你睇翻中文版，真系要睇翻，真系好啦，好笑。 咁睇英文版会好啲噶，佢直情英文版 都有。跟住之后咧就系呢梁丽国就话啊，咁啊即系讲翻啦，解释翻啦。唉，我唔系要放弃政治活动，咁但系咧，因为我而家 double degree 啊嘛，系嘛？咁我上个 sem 咧，即系我有六科啊，攞六个 course 咧，咁啊有两科都肥咗啊，大佬。即系 咩叫肥咗先？攞 F 啊？ 多即系总之就再肯定要再 retake。过啦，系你唔使讲啦。咁啊，然之后咧就political science 啦，同埋呢个我谂 political study 或者叫做咁啊，同埋一科叫做系即系 law 啦。咁啊，即系都系攞一啲喎，大佬。喂，咁啊，即系要 我话俾大家听， 唔系你听埋讲先。 屌你讲好捻长啊！ 仲有啊，仲睇你听翻呢个证呢个记者点样 comment 先啦。跟住然之后咧，呢个记者就话啊，即系。咁我明啦，嗱我咧本人咧非常，我虽然咧我都非常热心民主，喂，但系我同时都好，喂，好注重自己僆仔嘅学业喎。跟住之后咧，佢话自己走出港大嘅校园咧，先觉得梁丽国系冇错嘅。咁然之后佢就喺度讲啦，跟住之后佢比较啦，就系话，唉，相对咧，即系我自己走访过一啲咧叫中东嘅国家，即系其实咧香港嘅学运人咧非常之幸运，喂。你知唔知啊？你啲中东嗰啲即系学运啊，嗰啲领袖啊，即系唔系坐监嘅就要流血嘅。喂，你睇下你自己，喂系根本上嗰啲人咧，真真正正搞即系呢啲学运嘅人咧，系冇得选择咧，系冇话选择学业嘅权利嘅，系唔会有嘅。同埋即系喂，你就算你话即系中间会有啲黑警事件都好啊，咁但系即系其实你除咗黑警事件啊同埋催泪弹之外，你有冇严重嘅即系流血冲突咧？你冇啊，系嘛？咁啊，即系咁佢就咁样去 comment 啦，咁样样，咁啊，所以嗱，英国佬咧，佢有乜闹你咧，或者串你咧，佢唔需要乜嘢嘅，即系咁佢咁样讲啦，咁样样，咁啊， 讲得好啊，呢篇嘢，咪就系反映到即系 Financial Times 呢个记者同我观察都一样， 唔系咁呢边呢摊嘢我都有登上仙人掌嘅，咁大家都系睇翻嘅， 系咪？系点解我话佢系冇春咧？喂，我哋搞学运嘅人攞 D 系常态咧，屌你，你攞到 B 同 A 就证明你冇努力搞学运啊！喺我哋个年代，你老尾， 喂唔系、哦，你访问黄之锋嗰一下，阿黄之锋佢话周永康好犀利嘅，即系占领运动嗰阵时 GPA 仲可以过三嘅，仲可以入。 讲紧之前啫， 咁啊唔知啦。唔系，但系问题就系佢中间嗰 个，但系后期过三就唔系重点噶啦。因为点解咧？后期读书再过三嗰啲，其实系基本上系中中挺挺，中下啲过三噶。再劲啲嗰啲，其实系近四啊。因为 GPA 要解释下俾大家听，满分系四啊嘛，二就所谓合格啊嘛。话俾你听，我有一个 term 啊，我嗰阵时候点解毕到业啊，仲攞到 second honor 个原因就系咧，因为我有一个 term 啊 ，take 咗唔知八科定九科，因为我准备做学生会啊，我快捻脆脆 take 咗佢啊，我嗰次咪过三咯。但个问题就系你一做学生会嘅时候，你冚唔捻到啲成绩噶， 冇嘅冇嘅， 系啊， 我全部 D 系常态嚟噶 ，retake 系应该噶，应份噶。如果你话俾人听，你继续攞 A， 继续攞 B， 即系你冇捻努力做过，即系你鸠做，乱咁做，咪所以 Financial Times 个记者就醒。系嘛？你咁 inspire， 佢真系见过大蛇屙尿啊嘛，大佬，真系见过啲咩叫真学运啊嘛。咪同埋佢中间嗰样嘢， 我未讲一个故事俾你听。除咗讲呢个常态之外，1989年嘅时候，小弟做周永康嗰阵时嗰个位，我系冇去考试，所以我个 transcript 好捻核突嘅。呢个系我人生嘅污点嚟嘅，理论上系。最后尾嗰唔知四科定五科，好似四个。三個 credits 即係12個 credits， 跟住加六個係 research 嘅 project， 六個 credits， 12加六即係18 absent 啊！我而家人哋問我攞 transcript 我都唔敢拎出嚟啊，大佬，後尾先去補翻咋，仆街，仲要剔翻成年啊！屌多人好撚多個 credits 啊，最後因為學校唔俾啊，屌唔可以俾你補咯，18個俾你畢業啊，仆街！喂，嗰陣時候我心態係咩？屌你後尾人哋上面鎮壓。即係而家講佢口響啦，講起上嚟，但係個女都冇乜所謂啦，因為已經對我即係 career 啊，無論人生都冇影響。人哋上面鎮壓，命又冇咗條命，我仲走去考試，你可唔可恥啊？仆街！即係嗰陣時候，我哋真係年少無知啊，戇鳩柒柒啊！ 其實應該衝入去考試咧，都一定俾個 D 你啦，隨時俾個 C 俾個 B 你添啊！仆街，真係戇居到暈啊！搞撚到自己嘅 trial 咁撚核突，五科係 absent A B S 喎，大佬屌！ 咁你可以 retake 噶嘛？屌， 冇啊！嗰陣就冇心情去做呢樣嘢啊嘛！仲撚大鑊過雨傘運動啦、 啊！ 喂，同樣嘅道理嘅啫。如果你話嗰陣時我心情好撚差，喂，大佬你搞出嚟有份，有份主導，有份組織，死嘅唔係你喎，係人哋喎、 啊。 嗯， 即係而家我批評緊熱狗嗰啲嘢，所以我呢一生人都唔會再做呢樣嘢。 嗯， 你揾大鑊嘅喎，我叫阿龍去，喂，去啊去啊，屌你咪死撚咗， 啲扁肉醬意粉咁樣。 唔係咯，咁我仲走去自己考試啊？你可唔捻可耻啊！仆街， 考完出去仲要食肉酱意粉。 唔系我 pay 呢个 price， 我觉得系 deserved 嘅。 屌你啫 ，deserved 嘅，系咪？喂，我好湿碎嘅啫，微不足道嘅啫、啊 嗯。 五科 A B S， 即系18个 credit A B S， 有乜捻嘢所谓啊？终于最后毕到业就得啦。其实应该咧，好似嗰阵时候咧，嗰啲重用嗰啲搞学运嗰啲人咧、就唔捻要，唔捻攞。咁我就滿足到即係大家嘅期望啦，仆街，係、嘛？即係更加，我唔讀啦，屌你冇， 啊霸氣啊屌， 係咪夠霸氣啦？不過我最後都係， 但係其實中間我覺得比較爭議性啦，亦都令到呢、這個即係記者 O 嘴嗰句説話，即係嗰個反差就係話佢自己話，即係社會已經準備好另一場佔領噶嘛，唔係即係你見到而家你 點準備啊？ 係咯， 你要攞 A， 好撚威咪攞 A， 屌你真，你要去咩邊度做啊？ 但係佢喺呢個即係呢個 interview 入面，即係對退聯潮係隻字不提啊嘛，係嘛？即係你阿唔好話我哋阿蕭生都講過啊，即係其實未來半年裏面，即係其實社會係唔會有一場大型嘅佔領，一定唔會有， 就 因為學聯即係其實領頭嘅學聯而家都自顧不暇啊嘛，係咪先？咁、所以你冇辦法㗎，其實係。咁所以其實我琴日我即係補翻一篇咁嘅文章啊，即係其實去將呢樣嘢補白咯。咁所以其實我琴晚咧，即係出咗之後啦，咁我亦都即係嘗試去即係 PM 啊梁麗國啦，咁但係佢到而家都冇回應我啦。 唔係，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遺憾啊！即係對學聯嚟講咧，當年即係撐唔住呢個亞洲學生協會，因為以往由五六十年代開始啦，亞洲學生協會咧都係呢一個。學聯做呢個 chairman， 咁、你知啦，香港咁啊，港英嘅政治環境裏面咧，大家都好自由啦，飲鳩你咁搞啦。即使嗰陣時候港英未話前途回歸之前係緊少少，但係都唔會喐得太勁。但係咧，學聯點解嗰陣時候有一個咁樣嘅放眼世界嘅視野咧？即係我見到隔離嘅韓國嘅學生，台灣嘅學生，甚至乎啲南亞嗰陣時候嗰啲咩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啊，印度啊，甚至乎系即系尼泊尔嗰啲，喂，嗰啲学生出嚟派张单张，即刻拉去坐监，唔好话完唔完成到学业啦。我嗰阵时候咧，我嘅年代，我起码我 observe 到，所以我觉得攞唔攞个文凭，我系觉得微不足道。考唔考嗰个试系冇捻所谓。 唔系你攞张报纸出，你攞张报纸嘅报道出嚟已经胜过文凭啦，大佬。 喂，唔系啊，即系我哋其中一个嘉宾，即系阿吴博，佢访问呢个京都大学嗰阵时，佢都见到噶。喂，你日本嗰班大学生可以为咗销售税呢一样嘢，喂同警察死过噶嘛？喂，你日本呢个开发咗嘅地方尚且如此，咁你谂下香港啫。 咪所以咧，我有时咧喺度即系天马行空咧。我話假設，嗰陣時候未有呢個避孕套嘅發明，咁你即係鹹濕，咁你會出事噶嘛？咁我個仔咪差唔多咯。好啦，咁佢做學聯嘅時候，佢又喺度講一大堆道理，為要公民抗命嘅時候，你俾唔俾佢做咧？咁樣，我成日喺度即係幻想緊呢個咁嘅圖像。咁你個仔話：，屌，我唔撚考試啦，咁樣，仆街。你嘅仔話俾你聽，我話我唔撚攞 A 啦，我要攞 D 啦，屌啱 pass， 屌輪你都係咁撚樣。咁我點撚樣算啊？咁我话俾你听，我同你定一版噶嘛，阿仆街，系嘛？喂，有时你都要咁谂啊，即系我唔系对人有即系个苛求啊，而系当大家多少少咧就系逆地而处，切身处地，你就会觉得其实梁丽国呢个咁样嘅所谓嘅价值观，其实系香港人过去咁多年以嚟嘅常态嚟。佢只系翻佢个本位啫。 咪即系咪你或者好似阿边个咁讲咯，学阿郑松泰话斋，你唔好当佢圣人啦、啊，大佬。 但系佢讲到啲圣人咁样，然后要你唔好当佢做圣人，咁嗰下落差真系。 即系你要献身真诚，即系嗰个落差。所以其实我 哇，阿龙呢句说话真系一针见血。你成日讲捻到自己系圣人，你个捻样做嗰啲嘢根本就唔捻系圣人。 唔係呢個唔好講佢，即係呢，我覺得落差呢、這個落差咧最大嗰個係黃仁達啦，呢、這個肯定係嚇。 屌係你班戇鳩仔先衰，仲係聖人啫！你咪黐線嘅你哋，乜方濟各嗰啲乜撚嘢啊？啊大哥，耶穌嗰啲咩啊？大哥，你當嗰個撚樣係聖人？屌我真係收以為誤啊！同你做一齊做香港人咁加長嘅，屌真係拉低自己水平，真係唉。 咁啊，即系今日啦，即系阿边个即系吓阿黄仁达同埋呢个大舊，好似有喺电台激战啊！ 哦，冇嘢。 边个大舊啊？陈伟业啊？ 系啊 ，Albert 陈啊。 哦，吓咁啊，即系吓、啊、大家即系都听下，我即系听唔到大佬，即系我今日见到好似话即系即系好似呢个战果咧，就话即系 打成平手， 唔系系达达揼鸠佢， 揼佢咩啊？话佢唔捻够用武。 唔係，其實你唔係我都估到嘅。其實你阿黃達咧，佢之前出席過，即係啲好似港台啊，即係呢、這個禮拜日啊呢、這個咩即係嗰啲即係一 城市論壇、 城市論壇嗰啲咧，佢一有呢啲咁嘅嘢咧，佢係最興搭咪嘅。其實係即係呢個又係叫做係選舉嗰陣時啊嗰啲咪策略咯。其實係， 但係陳偉業呢啲嘢都叻㗎。啊 咪陳偉業叻啊叻，再不斷咁樣問你有冇鼓吹過暴力，咁啊問咗四次之後咧，阿達突然之間拍佢，咁拍佢邊度唔知啦？ 有唔係咁佢係有喎，老實講 嚇，咁 佢真係有喎，佢係儘管叫佢做咩啊嘛，暴徒嘛， 係啊， 喂，咁呢樣你揾翻錄音出嚟啦，大佬啊，你有冇講過呢句話先？啱啱先？ 咁陳偉業冇匪類監察院同埋 Anthony 你 study 咁多係嘛？呢個黃仁達蓋嘅， 會即刻攞翻唔係啊！你即刻攞翻嗰段嘢，喂 download 咗個節目，然之後擺喺個麥度喺度播，係咁喺度 loop 係咪？而家最興啦！喂，呢把係咪你嘅聲嚟嘅？你有冇咁樣講過？喂，最興啦，大佬！喂，你大家唔使自己講嘅，呢、這個係咪你嚟噶？喂，淨係開埋 YouTube 啊，大佬，即係咁 loop 個樣，喂，你唔會話呢個整容㗎係嘛？呢、這個 大舊佬睇低咗黃仁達嘅策略。我話俾你聽，我雖然未聽啦嗰段嘢，我都估到黃大會點做嘅。第一，即係佢騷擾到你，你個思考咧有問題啊嘛，係咁打斷你嘅説話，令到你講個完整嘅句子都唔得。其實對住呢啲人咧，後屘我諗嗰個方法嘅，你幫我講完先好唔好啊？你已經講咗三分之二啦，大哥，到我未啊？你幫我逐點回應你啦，觀眾點聽？觀眾聽眾點聽我哋講嘢啊，大哥？ 嗯， 係咪？不過唔緊要啦，係老實講，黃仁達。佢點樣答你？佢有冇鼓吹暴力啊？係咪啊？學你話齋 ，cap 佢個圖已經搞掂啦。而家講完嘅嘢冇得唔算數嘅，唔可以話講下嘅咋。 係啊， 咁好似你話即係葉正純嗰啲話，即係香港未夠亂啊嘛，係嘛？咁但係你講係冇用喎，你真係要做喎，大佬。 阿哥，呢啲係咪你嘅人啊？唔使讲一场噶，嗱，我俾三分之二嘅时间你阿哥讲，我讲三分一得啦。 唔系啊，你 叶俊成、叶正纯系咪你黄杨大嘅人？佢讲咩啊？香港未够乱啊嘛，要嚟一次镇压啊嘛，系咪因为你鼓吹暴力啊？你鼓吹暴力系因为想人镇压啊嘛，流血啊嘛，血流成河啊嘛，令到更加多嘅港珠觉醒啊嘛，呢套系你嘅 logic 嚟噶嘛，讲嘢。讲过啦， 我帮达达答啦，去到呢下，喂，你唔妥佢，你斩捻死佢啊！真系唔捻关我事啊，大佬。 咁你自己呢？你有冇讲过？你答有定冇就得噶啦。有点解？冇点解？ 嗱，呢下真系要傻笑啦，唔系讲笑。 唉、哎，水你噶真系。好，休息一阵。